你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据卢沟桥启动实质文物数字化保护，将通过 3D 扫描和色彩采集，为卢沟桥桥体旧桥面遗址501头石狮、281根望柱、279个栏板、4座石碑、4座华表、2尊石像在内的全部实质文物建立数字化档案，高精度再现卢沟桥风貌。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预计至20号，北京闷热感仍将持续，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湿度较大。本周后期北京将有望降雨，受其影响，气温将出现小幅下跌，闷热感得到缓解。油腻的烧烤摊换成了萱草月季康乃馨，小土坡变身洁净拼食路，随地的垃圾被细水长廊取代。门头沟永定河畔900余个烧烤据点变成了近6000平方米的亲水绿地，未来永定河9曲18弯将弯弯有公园。北京图书大厦近日宣布，将于暑假期间开展奇妙夏日阅读相伴系列主题读书活动。北京图书大厦在4层童趣园举办各类约吧小读者实践活动，小读者们可以通过微信或者店内征集的方式报名参与。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相信你是爱我的，我要相信你。 歌曲《你是爱我的》是张惠妹传统拿手好戏的再现，从中音区只有一个钢琴伴奏近乎清唱的状态下起步，音乐始终在平稳中伴随着阿妹声音的一再拔高以及感情的变化徐徐推进，为她的嗓音表现力而护航。歌曲的后半段音乐丰富层次分明，但依旧被阿妹的嗓音所覆盖，尽管在假声的部分她没有像现在的人流行来几个海豚音，却用坚实而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依旧展示了自己。969都市夜归人，继续来听到由张学友演唱《心如刀割》。 你的悠然值得，我却束手无策。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角色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爱了，你是真的跟他走了，你给的我全都给了，我不舍得，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值得，我却束手无策。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我是真的为你哭了，你是真的随他走了，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角色又多了我一个。我是真的为你爱了，你是真的跟他走了，给的我全都给了，我都舍得，除了让你知道

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坠入无尽的孤独，世界太冷酷，梦太投入，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不退路。 齐秦的悬崖，最近齐秦又发新歌了，又让我翻回头去听他的老歌。这首歌曲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 MV 里的黑发黑裙赤脚奔跑的王祖贤了。当年正值二人刚刚复合，他说只要是为了齐秦跑多久都愿意。